大木孤烟的身遭历时缠绕起了几个幽灵一般的鬼影。鬼影缠身，时间内持续伤害，增加施术士对目标的攻击伤害，并在技能结束后会将鬼影伤害的33%转化为施术士的生命。一个集伤害强化恢复三位于一体的一个技能，刚出来时被人们惊呼为逆天神技，不过用下来之后却也知道，技能是不错，但要说逆天却也不至于，因为三种效果都比较有节制。 所以如此，这也是任何一个术士都绝对不舍得放弃的技能。魏琛在知道攻击必中的情况下，第一个打出的也是这技能，随即继续吟唱。混乱之余还在继续，韩文清看起来依然别无选择，难道就这样像只困兽一样被戏耍？现场的霸图粉丝们都怒火中烧，他们的队长何曾经受过这样的耻辱？ 跳吧！所有人心中都是如此心声。被混乱又怎样？反正都是很糟糕的结果。但困在这一角，任人宰割实在太憋屈了。以大家对韩文清的了解，也都认为这种情况下，韩文清肯定不会甘心窝在这儿。结果，大木孤烟却没有动。暗影烈焰，迎风布阵的又一个技能。 苍紫色的火焰开始在大木孤烟的身上缭绕，6秒的燃烧伤害炙烤的不只是大木孤烟的生命，还有每一位霸图铁粉的心。为什么不跳？大家无法理解，眼前的大木孤烟和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大木孤烟渐渐有些无法重叠。真能忍啊！星星这边，方瑞却在感叹着：“嗯。” 叶修点了点头，韩文清不知开始选择退让，还变得更加坚韧。他的风格真的有了很多的改变，变得让熟悉他的人都有些认不出了，尤其是在这季后赛的赛场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真意外啊，还以为你会跳出去呢。 场上魏琛这时哪壶不开提哪壶。韩文清不语。 而这时，迎风布阵开始了第三个技能的吟唱。混乱之余的持续时间里，这也将是他有恃无恐放出的第三个技能了。咒术之光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撕扯着空间，迎风布阵居然直接召唤起了70级的大招“死亡之门”。无耻啊！无数的人在心中叫道。 赶尽杀绝做到这份上，真的已经是无可挑剔了。魏琛的手段真是不带一点矜持，就是不遗余力的要干倒对手。虚空撕裂，死亡之门气势磅礴的浮现在了半空中。混乱之余，却也恰在此时停下。嗖，一道人影立即就从那台阶上飞了出来。大木孤烟，只能是大木孤烟。 被混乱之羽驱赶到这唯一可以遮挡的地方后，连续硬吃了两个技能，看起来特别无助的大木孤烟，却在混乱之羽最后一颗从身边滑落后，立即跳出，就在身旁的死亡之门。韩文清像是根本没看见似的，大木孤烟笔直的跳起，直冲那端的迎风布阵，坚决果断，不带丝毫犹豫。 这一瞬间，那个人人熟悉的韩文清好像一下子就回来了。霸图铁粉们来不及更换心情，先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呐喊。黑气凝结而成的触手已从死亡之门里探出，却不料就在一旁的目标蹭一下就窜了过去。黑气张牙舞爪，立时就朝着大木孤烟追了去。韩文清却不理会，跳出的大木孤烟半途中踏墙又一借力，跳，继续跳。 冲，继续冲！哪管身后那死亡之门的黑气触手，几乎一探就要追到他了。现场很多霸图粉已经不由得站起身来，他们很多人立即就忘了刚刚几秒前他们还在对大木孤烟停在那小小平台上任人宰割心有不忿。挥拳，上在空中的大木孤烟已经挥拳，迎风布阵呢？ 迎风布阵还没来得及离开，为了攻击到大木孤烟，他从原本的位置下降，向这边接近了些许。就是这些许，成就了此时韩文清发动的攻势。这份果断勇猛，显然出乎魏琛的意料。 他有过计算的，死亡之门是可以赶在混乱之域结束时吟唱完毕，他以为这样就已经足够，但是现在他发现他错了，他以为的足够在韩文清的勇气面前远远不够。黑手触手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大漠孤烟的拳头竟然已经到了他的面前，砰，命中。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命中，但是拳中所带来的身形停顿却也让追逐而来的黑气触手终于追到了大漠孤烟，迅速缠绕。这一拳也只是稍稍泄愤吗？大家纷纷这样想着，但是对于霸土粉来说，就算只是泄愤，这一拳也足够爽了。他们从来都是重视过程多过结果的，但是韩文清却没想这么简单了事。拳中之后，大漠孤烟顺势双手一搭，背摔，迎风不振已被他拿起，但是黑气触手也已经抓到了他，同样也是向后一扯，两道人影一起飞出。大漠孤烟死死拿着迎风不振，死亡之门也终于捕捉到了大漠孤烟，两道人影就这样一起扯飞，飞向了浮现在半空中的死亡之门，爆出一团光影。死亡之门完成了他的使命，消失了，两道人影从空中坠下，一上一下，一个慢些，一个快些。快的是迎风不振，他虽然完全不受死亡之门的攻击影响，但是那记背摔却不是死亡之门的控制可以打断的。大漠孤烟还是完成了背摔，在空中一折腰，将迎风不振折了下来，迎风不振的加速度自然更加，落得更快。大漠孤烟却是在吃完死亡之门的最终伤害后，这才自由落下，半空中就已经摆出了追杀的架势。魏晨却无可奈何，迎风不振不是被随随便便摔落的，而是被背摔投下，被抓取后的身体僵直在触地或是时间效果到之前是不会消失的，他只能眼看着大漠孤烟抬腿鹰踏，当真如苍鹰捕食般飞跳朝他踏来，他却做不出半点操作。哎，魏晨心下轻叹，慢了，还是慢了，如果自己反应够快，操作够快的话，或许那一拳就不会中，亦或许一拳之后的背摔可以避过，总之都不至于是现在这个局面吧。抓取僵直中，只能眼看着这记鹰踏落下，自己能抢在效果解除的那瞬间完成操作闪避攻击吗？魏晨心在发抖，手指都觉得有些僵硬，这又是要拼反应，拼操作，拼手速啊。现在的自己最怕的就是这个，最弱的也是这个。但是唯一可以解除眼下危机的也只有这个。若被这一鹰踏踩中，让韩文清完成贴身，他这个术士的命大概也就到头了。集中精神，再次一搏了。魏晨咬牙，他已经不去看大漠孤烟了，只是细细感受着自己角色的状态，他要在僵直解除的那一瞬立即开始操作。动了，心中的牵绊念头和场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只在一瞬，魏晨感受到了僵直状态的解除，这一瞬间他脑中一片空白，他忘了这是在比赛，忘了他是在干嘛，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完成它，完成这个操作。迎风不振的双手飞快地提到了身前，砰，大漠孤烟的这一鹰踏准备踩在了迎风不振的胸前。哦，现场的霸土粉一片欢呼，但是才一声就戛然而止，被踩中的迎风不振像是碎了影子一般在空中就这么散开了，大漠孤烟的身形继续落下，笔直的。韩文清却在这时让他转了转视角，迎风不振重新站回了那古堡侧面的墙壁上，影分身术完成了。魏晨的心还在狂跳，大难不死后的余悸让他身子都有些发软，只是这么一个初阶技能的操作却因为调动了太多的精神，成功后让他有一些虚脱的感觉。但是还远没有结束啊，这场对决甚至可以说才刚开始不久。魏晨连忙继续操作，迎风不振攀在墙上又开始了吟唱， 切割术。一道黑光打出，这距离，这局面，魏琛也没想用什么大招来布局了，只是趁着大蘑菇烟空中落位，闪避不便，能捞一点伤害算一点，做了判断的切割术，准确切向了大蘑菇烟的落脚部。只是鹰踏这个技能却不是一踏了事，韩文清转视角看到了迎风不振在吟唱，也立即鹰踏的操作，啪啪啪，大蘑菇烟对着空气又连踏三脚，没有命中目标，却也借着这三踏的空阵略略减慢了角色的下落速度，但是还是中了。魏琛多老谋深算呢，这点伎俩真不足以就避过他的预判攻击。不过这切割术除了伤害，却也没给韩文清带来太多的麻烦。大蘑菇烟落地，直接反身弹起，立即就朝着古堡墙根又奔了过来。迎风不振呢，却又是一副慌里慌张的样子，朝顶上爬了去。不会刚才的过程又重来一遍吧？好多人心里已经开始预感了。 不会， 李一博却在电视转播中打消着大家的这种预感。 技能冷却都还没好呢，哪可能这么快再来一遍啊？ 刚用过的技能都是冷却了，但是或许又是一样的手法再来一遍呢？ 李一博细细琢磨了一遍术士的技能，应该没了吧？他有些不确信地想着，却没敢开口就此下判断。